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87章。事到如今，我哋只能够按照揭安所指嘅路线嚟行啦。我哋嘅运气呢仲算可以。虽然讲地下遗址里面有好多地方都塌方咗同埋死路，但係好在我哋要去嘅路嘅顶部全部都係密封嘅，所以就通行无阻。周围嘅建筑喺长久嘅压力之下，大部分都扭曲嘅。有啲房门就歪斜，有啲砖墙就倒塌，空气当中就交杂住嗰啲咁嘅霉腐嘅土腥味。我哋喺其中嗰度走嚟走去，总共就有500多米，拐咗两个弯，眼前又出现咗一道嘅石墙。我就敲咗敲个石墙，后边传嚟咗空洞嘅声音，睇嚟揭安嘅路系冇带错嘅。呢度后边八成就阿爷佢哋当年所走过嘅地方，所以唔属于系塌方带。大家就三下五除二将呢个石墙啊凿咗个窿出嚟，我哋所到之处就好似破坏神咁，钻出咗呢一个石墙，后边系一个人工清理出嚟嘅土窿，就系呢度啦。揭安面上就露出咗喜悦嘅神色，佢讲：呢度下边有好多地方都系塌方带，所以呢嗰批人当年就耗费咗好长嘅时间啊喺呢个地下里面进行清理，将塌方带之间嘅嗰啲道路呢就打通咗。呢段路我啊嚟过，嚟你哋跟住我。佢就睇咗一睇通道两边，好快就选择咗右边嘅嗰条路，调转个头就向前走啦。我就观察咗一下呢一个咁嘅土窿，并唔系好大嘅，人喺里边就需要耷低个头先可以行到。从呢个土窿周围嘅铲子印嚟睇，呢一个土窿结构咧就非常之严谨，似乎系要经常出入嘅，又或者可能要搬啲咩大嘢咁，所以呢就修建得比较坚固同埋宽阔。呢一个土窿大概就系一个塌方带，所以被人哋打通咗之后，亦都唔知道通向咗边度。大家就排成一条中队喺度前行，冇几耐就捐出咗呢个土窿，进入咗一个黑蒙蒙嘅广阔空间。我就用个头灯一照，发现呢一个空间大半都系被塌方咗嘅泥咧就掩埋咗噶啦，剩低嘅一半靠住坚固嘅房梁啊，苦苦咁撑住，唔知道几时都会冧落嚟。头灯一晃，灯光闪过嘅地方，我突然间就睇到前边闪过咗一个幽黑嘅人影，呢一下就将我吓咗一跳。我即刻就将个头拧过去，灯光就直不甩咁向住人影出现嘅地方射过去。咁一睇之下，先睇到原来呢一度就竖住一尊古古怪怪嘅石像。揭安睇到我个目光，佢就咳咳咁一笑，佢就讲：吓亲你，冇諗到十几年啦，佢都未冧低。放心啦，跟住我行。在揭安带领之下，我们就穿过了这个不知名的大殿。路过那个石人的身边的时候，我忍不住看多了两眼。这个石人没有耳仔，眼睛也很小，奇特的是一双手，那对手就长到过膝，手掌很大，似乎是很善于攀爬。在我的印象当中，除咗原始人，真系冇啲咩人生成咁嘅样嘅。呢啲系几百年前古人所建造嘅噃，佢哋亦都应该唔知道原始人呢一种嘢啩。就系喺我呢个时候，我突然睇到石人嘅身后边紧靠住石墙嘅位置，显然有一抹发咗黑嘅血迹。 呢啲血迹好似系接上去嘅。揭安就喺前边带路，亦都冇注意到我嘅动作。顾文敏就喺我身边，顺住我嘅目光，佢亦都睇到咗血迹啦。佢眼里边就闪过一抹嘅惊讶，啱啱要开声，我就对佢拧一拧头，做出咗一个噤声嘅手势。呢、这个血迹系发黑，显然就系好多年前留低噶啦，不出意外，应该就系十几年前嗰一批人留低嘅。咁呢批人嚟到呢度嘅时候，肯定就发生咗咩事。揭安既然一直咁喺后边跟住，就应该知道至啱噶噃。佢而家就一啲都唔提，究竟系有啲咩唔值得提啊？还系佢唔想俾我哋知道呢？我就不由得嘅留多个心眼，觉得揭安呢个老坑呢，睇上去就并冇我哋谂得咁可信。就喺呢个时候，我就已经离开咗身后嘅大殿啦，进入到另外嘅一个密封嘅通道。通道嘅尽头系塌陷咗嘅泥土，上一批人亦都同样开出咗一个土窿，足以想象得到当时嘅工程系几浩大嘅。我哋就顺住呢个土窿一直向前走，揭安喺前边带路，越往深处行，阿爷留低嘅痕迹就越多。一啲食物包装袋啊，一啲唔小心遗留落嚟嘅小物件啊，一切都系真实咁话俾我哋听。我哋离嗰一批传奇嘅队伍就已经越嚟越靠近啦。若果过咗一个几钟头，揭安就停咗落嚟，神情呢就唔再系好似之前咁胸有成竹，而系紧张凝重起上嚟。呢阵时，我哋前边嘅系倒塌咗残缺不全嘅大殿，土堆将大殿隔离出好多嘅宽窄唔一、弯弯曲曲唔规整嘅道路。揭安就指住前边讲：就系呢度，呢度里边啲环境系因为塌方，所以就有啲复杂。佢哋入咗去之后，我就被跟甩咗啦。砖碎就钉住前边广阔，但系呢就俾啲土堆分隔成嘅空间。随即又睇咗一睇顶部残缺不全、东歪西斜嘅嗰啲房梁，佢又问：你入去揾过咩？揭安就讲：咁我啊梗系揾过啦，冇揾到。呢、这个大殿后边嘅塌方啊，好严重啊，冇前边嘅路。我一路都搞唔清楚佢哋啊点解消失咗嘅。豆腐啊讲：哇，咁大班人真係会就咁消失，会唔会係呢咁嘅大殿有密道啊？老陈，我哋而家位于咩地方呢？我就摸出咗自己已经复原咗嘅嗰一张平面图，大概估算咗一下，我哋而家应该就位于第二宫嘅尽头之处，亦就系讲我哋穿过咗第二宫嘅中间位置嘅空地，一直就到达咗尽头。之前地图上边嘅第二宫中间嘅位置呢，系曾经被标记咗一个 S 嘅记号嘅。咁起初我以为阿爷佢哋系到达咗第二宫，系为咗去揾嗰一个蓝丝所剩低嗰部分啦。后嚟就死咗喺嗰片嘅地方，但係而家睇嚟，阿爷佢哋班人唔单止冇死，而且仲穿越咗嗰片嘅区域，到达咗嚟呢度。咁样睇起上嚟，佢哋肯定係发现咗啲咩啦，所以呢佢哋就放弃咗先前嘅破解相思地刹局嘅諗法，而进入到嚟眼前嘅呢一片地方。咁其中又埋藏住咗咩秘密呢？呢一次唔使揭安再带头，大家就默契咁进入咗呢一个被塌方咗嘅泥土分割成好似网状嘅咁嘅地带。为咗能够确保能够将呢一度每一条路径都能够搜杀，我哋就喺周围嘅土堆上边做出咗记号，一个简单代表咗太阳嘅甲骨文标记。呢一个咁嘅搜杀过程呢就好漫长。大家就游走喺期间就喺度搜寻，目光所到之处，除咗土堆就系弯弯曲曲分隔出嚟嘅小路。走咗冇几耐， 豆腐突然间咦咗一声讲：嗯，有人掉咗腿喎！我嘅注意力呢就全部就喺观察前边同埋周围，就冇留意到后边。豆腐咁一讲，大家就不约而同拧转身，咁先发觉揭安嗰个老嘢唔见咗。我諗起先前嗰个石人，心里边一惊，讲：人呢？豆腐啊，摊一摊手，拧拧头，佢话：呢个老嘢慢慢吞吞咁跟喺后边，八成呢可能系我哋行得太快，佢就跟甩咗啩。众人喺搜索起上嚟都比较小心嘅，脚程其实就唔系好快嘅啫。除非呢个揭安系乌龟啦，唔系咧就点都唔会跟甩嘅。我心谂弊啦，唔通呢条老嘢有啲咩诡计？专帅即刻打咗个手势讲：走，翻去入口。但系呢个已经为时过晚啦。就喺呢阵时，四周突然间响起咗雪雪雪嘅哨子声，从周围嘅土堆里面竟然卷出咗一啲黑蒙蒙嘅嘢，我不由得大惊。呢一啲咪就系当初喺嗰个幽灵宝殿嗰度托住萧正行嘅嘢咩？哇！而家居然有咁多呢一啲嘢，冇半个人嘅身高，全身都系黑毛，喺黑暗当中啊，好易藏身嘅。忽然之间喺周围啲土堆嗰度捐晒出嚟，一下子就显得铺天盖地，瞬间就向住我哋啊扑过嚟。由于距离太近啊，我哋几乎都冇时间反应，瞬间就被揿倒咗喺个地下。无数嘅嘢喺我哋嘅身上边踩嚟踩去，佢哋嘅指爪尖利，我哋啊连眼都唔敢睁大。惊死一擘大眼就会被督亲，情急之下只听见豆腐讲：开枪，快啲开枪。专吉就讲：哎呀，攞个鬼咩，太近了，不能够开，攞刀。我之前那一个大斩刀一直压在腰间的，心諗老祖宗的经验果然没错，落了地仲是冷兵器好使。依阵时我都不敢擘开只眼，忍住被那些东西踩伤了的伤痛，猛然之间就抽出把斩刀乱劈，呢一劈就听到咗几声嘅惨叫，声音呢就唔同人类嘅，就好似某种尖笑咁嘅声音。伴随住呢啲惨叫，仲有一啲腥臭嘅热血就弹咗嚟我块面度，一时之间都好难擘大只眼，只觉得四周围就混乱不堪。我就喺狂斩之间，发觉喺周围乱捐乱串嘅嘢就慢慢减少咗啦。终于等到我擘大眼嘅时候，我就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豆腐佢哋都已经唔见咗。喺呢条咁嘅窄道上边，只有我一个人拎住把斩刀，成身肉血咁企住。呢一场咁嘅战斗嚟得快又去得快，如果唔系身上被拉出咗几道伤口，仲喺度痛咁提醒我，我几乎怀疑自己系咪又发咗个梦。我嘅心向下一沉，抹咗抹面上嘅血，头灯喺混乱当中跌咗落地，唔知道边个部分跌烂咗，闪下闪下咁，周围嘅一切就跟住一明一暗，地下边仲留住一截一截嘅残肢，嗰啲系被斩断咗毛茸茸嘅手，而除此之外，满地嘅血迹，仲有周围嘅土堆上边留低嘅洞，几乎就乜嘢都冇留低啦。好显然豆腐佢哋当时手头上冇冷兵器嘅，就系咁样样，亦都唔知道被搞咗去边度。按照道理嚟讲，咁短嘅时间佢哋应该唔会移得太远㗎，但係点解一啲声都冇发出嚟呢？我嘅目光就不由自主咁向周围嘅土堆上边嗰啲土窿就望入去，嗰啲咁嘅洞口大概有一个人咁粗，唔通佢哋系被拖咗入个窿入边？莫非阿爷当初佢哋亦都系受到咗同样嘅伏击，然之后就系咁突然消失咗？呢一个咁嘅揭安真系老奸巨猾啦，将我哋带到嚟呢度，自己就突然间消失，八成可能真系走鬼咗佬啊！话唔埋佢早就知道呢度嘅情况，故意咧就设下呢个咁嘅局嚟害我哋。咩合作啊？话唔埋可能呢啲系佢嘅计谋都未定。 我越諗越唔妥，越唔妥越嬲，暗暗后悔真係唔应该咁轻易相信呢条友。早知如此就将呢条老嘢扎喺前边大路至啱，而家后悔得太迟啦，我将地上边嘅头灯执返起嚟，喺个手度拍咗几下，竟然恢复返喎。笔直嘅光线就好似放射状咁向住黑暗当中射过去。我将个头灯重新戴返喺个头上边，一手就提住斩刀，小心翼翼咁就向住土堆嘅洞口就探过去。